飞咗入去，到到想食嗰阵时啦，个个都偷龙转凤，肉包就放入个衫袖袋，食就食自己嘅菜包。咁呢个皇后咧睇到一个个和尚嗱，你话佢高僧肉包咁好味系嘛，要食系咪？佢都分唔出食我啲肉包，咁所以佢咧嗰种毒心就更加出嚟，就禀明呢个梁帝。佢话呢啲叫狗肉僧啊，咩圣僧啊？你睇下咪？连肉包佢都分唔出，嗰啲梁武帝咧就精神疑云啦，即刻等佢咩原因？佢话我要试下佢啫，嗱原来而家出咗啦，佢哋真系肉包照食啊咁，咁啊问嗰啲儿童，啲儿童系啊，皇后吩咐我哋咁做，我哋点敢违命咧？唯有做咯，因为我真系做嘅系肉包，我哋供应咗系肉包咁，咁啊，所以咧。又冇計咯，信啦，信嚟，跟住同啲僧人講，啲僧人試啊，個個都喺個山上攞翻嚟翻出嚟，嗱，你哋自己食翻佢啦，我走人。咁啊，正因為呢個皇后發咗呢個毒心之後，佢死咗咧，就墮落呢個大蟒蛇啊，成為有毒嘅蛇，同埋嗰啲，凡係一個人心毒咧，死咗之後梗係蛇啲毒嚟嘅，因為蟲啊，因為蜈蚣啊，白毒啊。啲肉蛇啊、蛋蛋頭啊咁樣，都係做呢啲嘅。咁佢做呢個大蟒蛇嘅時候咧，佢唯有就惡夢俾嗰個梁武王啦。佢而家墮落呢個大蟒身，希望佢咧就為佢咧超度。咁所以呢個梁武帝有咩辦法？唯有揾普智公咯，係咪啊？咁普智公咧，所以先至為佢寫咗呢一個《梁王撐》。《梁王撐》嘅來源咧就係咁樣啦。就為了解這些冤孽，解這個皇后那種毒心，所以寫這個探文呢就是普智公寫，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寫的。那麼這個梁王撐裡面的探文呢就非常之好，那麼我們現在如果有什麼冤孽，有什麼我們都可以辦這個梁王撐的。那麼還有他同一時期會連種種的聰明，種種的不同的眾生，就是為了去做眾生，去化度眾生。咁啊，記得咧喺嗰個時期，亦都仲有一位大字喎。呢位大字咧就叫做旁允啊，旁居士啊，旁大字。佢亦係古怪啊，古怪咧有大屋唔建，大把金銀珠寶唔用，竟然咧用船載咗個海度沉曬佢，然後咧就船翻間物爛埋啲屋，又有咁樣嘅嚇，真係唔正常。咁佢咧有一個第一個女，一家住口就自家難料，就耕種陌生。咁啊有男就不婚，有女就不嫁。四個人咧圍埋咧，個個都講親咧，就唔係講飲食，講無生話。無生話咧，大家知唔知咩叫無生話？無生話咧，無生一年不生，就叫做無生。又即係唔使講，大家對口目面你對我嘅嘢。那個無生話呢就是他們整間做到那裡不用開口講，大家都互相知道的。那個旁大事一要走的時候，他曾經呢含有口氣，他說我們人的煩惱妄念都是這樣，怎樣去修行，怎樣去令這些煩惱不出現而騷擾我們呢？所以他就慨嘆，慨嘆呢他就說难难啦，十三年吧，是上攀。佢就话我哋降服嘅今年降服嘅烦恼系咁难。咁你谂下，芝麻十担咁多，一千斤喎，即系一担就一百斤啊嘛。咁啊攀晒嗰个树嘅叶子里边喎，嗰啲树叶，咁你话攀唔攀到啊？攀唔到，系咪好难？非常之难。佢就慨叹咁样啦，因为佢修行。是咁难，知道一切众生都冇咁难啊嘛，系嘛？所以佢呢个感慨就出嚟。咁佢嗰个旁婆咧，即系佢个太太啊，佢就同佢讲，佢话二二二啊，寸草之后都系祖师西来意。嗱，佢就遇到咁紧要。佢话修行唔系难噶，系好容易啊！你见到朵花。見到棵草，見到個樹枝掉咗嚟，勾咗啲頭髮，又開完啦。 你話鹽魚係咪啊？所以佢咪寸草之頭都係祖先西來意咯，佢就係咁容易啊！咁啊，到呢個女咧，佢女啊叫做靈照啊，咁啊靈照咧，佢又點講啊？阿爹阿阿媽兩個都係極端，一個就能，一個就話易。佢話也不難，也不易啊！飢來吃飯，困來眠，就係咁舒服嚇。肚餓唔食飯咯，係嘛？眼瞓咪照瞓咯。嗱，佢就咁樣修行啦，佢就得到解脱啦。一家人都係咁。到佢走嗰陣時候啊，呢個龐大樹咧，佢話阿女啊，你出去望，幫我望下，睇下嗰個太陽係咪啱啱正午12点啊咁樣。咁個女啊好啊，咁啊走出去，佢就鋪定嗰個座，呢個座咧佢就諗住盤咗佢咧，就自己就走人嘅。咁啊叫個女睇正，佢又揀時辰喎，要12点先走喎。咁啊12点咧，咁啊呢個日光完咗12点咧，嗰個人個日影咧就得翻一粒嘅啫嘛，係嘛，冇斜噶嘛。咁佢呢個女嘅靈就叫靈照，咁佢出去睇完之後咧，佢話阿爸，我都唔係幾識分啊，不如你自己親眼睇下啦咁。咁佢個老豆咧就唯有自己出去睇，個女豆行開，佢即刻上去佢個座嗰度，佢自己走咗先啦。咁佢一不留咧，佢話：哎呀，我個女包啊，做邊個仲要靈靈噶嘛，呃咗我，咁啊佢個女走。咁佢自己本人咧，佢話：好啦，等我過7日先至走啦。咁嗰個旁婆就開個田就同個仔講：佢話仔啊，你個妹啊走啦咁。咁嗰個哥咧就話：係啊。咁佢就處住張坐頭咁嘅，佢又笨住咁就走咗咯喎。坐緊田噶，佢話：咁我都走啦咁，咁啊走咗啦。哈！你話幾自在係咪？一家四口都係咁樣。佢呢啲解決咗嘅人咧。咁啊，點解要講佢呢個公案？就係講呢個靈照啊！原來係邊個啊？唔使我講，大家知啦，係咪？知唔知啊？靠嗰觀音菩薩啊！你睇佢同時咧，做幾個人身，做幾個形象，又係做靈照，做人份女。咁一方面又要做個 BB， 又俾人執養啊，做成普智公。你話佢係咪好灑脱？係咪佢嘅神通妙用應化？無窮無盡呢，是吧？所以呢，32應就講少了他了。點止32應啊？千萬億化身啊，就是觀世音菩薩他的神通妙用，他的功德不可思議，所以才有這樣呢。那麼事故呢，佛就講了，介紹了講明觀世音菩薩的威水師之後呢，他就跟這個無盡意菩薩，亦都是跟法會大眾講，他說自顧你們啊，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他說自觀世音菩薩摩诃薩於布衛急難之中能施無畏，自顧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這一段經文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結束語。講完觀世音菩薩的威水史之後呢，就是說了，他都值得你們供養吧，是不是？你哋認為值唔值得我哋供養？值得。法會嘅人咧就知道啦，聽到呢個佛咁樣介紹觀世音菩薩嘅威水史之後咧，咁佢哋要點樣做呢？佛咧就話俾你聽，要一心啊，一心供養。一心係點樣供養啊？一心係即直心。我哋有冇做到呢個直心呢？我哋買花買果供養菩薩嘅時候係點樣嘅心態呢？我哋有冇檢查到呢一種呢？係咪達到一心呢？還是多心呢？還是諗一諗啊，買橙好似襟擺啲喎咁樣，係咪啊？芒果又唔襟擺喎，兩樣又難啦。咁啊，邊一樣生果襟擺，我哋就自在擺喺佛前有得睇嘅啫。呢一種咁嘅心態呢，就不是一心供養，我們要檢查，每一個心念都很重要，我們 要檢查我們的發心，我們的念頭，這個就是修行 的法門來了。那我們用的一心呢，就是當下直心，就是這樣，我們做就是這樣做，不可以想那麼多東西。如果我們想那麼多東西計較過呢，那這個呢就不是直心，不是一心了，是多心了，用多心来供养，用很多的分别去供养这个菩萨。那么 我哋有冇呢个功德呢？ 有， 不过就微啲少啲，我哋得到嘅着数就唔多。咁啊，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呢，大多数我哋世人呢都唔会回到呢一个一心嘅咁重要。咁啊，尤其是喺寺门里面啊，好多人呢就买大大支蜡烛、大大支香，成条担挑，成条经咁样寒而去点过去个佛寺度啊。尤其是浙江啊、杭州一带、上海一带啊，嗰啲香蜡烛啊，一对蜡烛系50斤嘅，你哋见过未？一支香可以点几日嘅，系咁紧要啊？咁呢啲咧系咪菩萨需要啊？唔系，系啲生意佬。他们用以他们的生意眼，他做大支啲同埋贵啲咯，系咪？佢哋就系为咗做生意咁样做。咁啊，大多数世人咧就唔知得呢一种嘅情形嘅，谂住我有钱，我有钱，我摆对最大嘅蜡烛，我就对得菩萨，我就以最大嘅攞去个佛寺嗰度点，咁咧我就功德就大啦，福报就大啦。呢啲系我哋众生嘅谂法，系我哋嘅计较心嚟嘅。咁啊，其中咧喺普陀山就有咁嘅现象啦。嗰啲香灯师咧，几个香灯师接咗啲蜡烛同佢点，点完坐咗一分都唔够，即刻又要出息佢，又要点第二对啦。你冇办法噶、哦，人山人海咁嚟进香系咪啊？咁、那个点咧乌烟瘴气，烟浮浮咁样。咁啲香灯师咧一定要帮手要咁做，然后先至解决到呢啲问题。咁啊，其中有一个人咧，就买咗一对60斤嘅蜡烛，就叫呢个香灯师帮佢点。点咗之后，一点跟住有第二个上，佢都未点得着火，佢就熄咗佢，即刻就摆低。咁呢位大居士咧，其实都唔系居士啊，系啲市侩嘅人，应该系咁样讲先啦。咁佢就谂啦，梗系偷偷地咧收埋，自己攞出去卖，然后咧自己用，梗系咁样。所以他就很不开心，但是他呢表面上不出来，不讲出来呢，他连拜佛都没心机了，因为收了他的蜡烛没点到，那他就拖着个仔，个仔是10岁8岁的，那他就走人了。那么谁知道呢，他是雇一只大一只船这样去潮汕的，落了船去到半路，他说买东西吃，买去一个村庄买嘢食，谁知佢个仔咧得咗急病就死咗，啊，跟住惨咯，早知就唔去拜啦，系咪？蜡烛又冇点到，个仔又死埋，咁啊，结果苦咗一轮，哭咗一轮之后，都要买棺材仔咧，就收藏咗佢，咁然后咧就运翻屋企，翻到屋企咧，原来个仔走出去唔啱，爸爸做咩你咁迟噶？咁样，佢话吓，到底系鬼定系人啊？明明你死咗，我用个棺材仔载住你噶喎，点解你会喺企嘅度俾我掀翻嚟啊？我问个仔：你到底点解啊？佢话：爸爸，我同你去嗰度拜神啊，行行下我就唔见咗你啦，唔见咗你，好似我遇到一个伯伯，嗰、那个伯伯啊带咗我翻嚟咯咁样。咁呢个人咧，咁奇怪嘅，嗰、那个尸骸仲喺个棺材度，嗱嗱声搵人即刻开棺材睇下，睇过系乜嘢？一开咗，原来一对大蜡烛喺度，个蜡烛仲要有一支就有四个字，叫做来意不诚，第二支咧退回原处，两支，咁啊翻翻去。嗱呢一支咧就系讲到我哋一心供养，我以乜嘢心态去供养佛菩萨？系咪佛菩萨需要食我哋啲蜡烛香？唔系。如果是需要吃的，我宁愿不做了，有什么好味啊？是吧？我宁愿戒菜，我都不吃这蜡烛香。佛菩萨根本就不是需要你的香，不需要你蜡烛。这一个呢是我们众生如痴的佛作出来这样去做。根本佛菩萨啊，他连吃两份好的都没要吃香，是不是很不便宜，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不是说大大之香够大够粗够长，那就是你最有功德，不是这样的。我们最有功德是什么呢？一心，这里就讲了。但是我们怎样做到一心呢？就是不要有那么多妄念， 直心就是我們見到好的生果好的花，不要想那麼多東西，就是買了一心就供佛，供佛就供佛，就是這樣了，不要想那麼多，很難以做到這個一心，是吧？我們都要去簡潔一下，分別一下誰生果襟擺，誰就不襟擺，誰就好吃一點，好吃一點拜兩下立刻拿出去吃，這些就是我們不是一心， 是多心，是計較心去這樣做的。我們檢查一下有這樣的心，這個呢就是我們領略不到佛教我們的東西，那我們呢得到的功德就不大了，那我們要慎重這件事。那就是說我們能夠做到一心供養這個佛菩薩呢，我們這個功德呢就不可思議了。同時在這個《法華經》裡面說佛啊，他說是真精進啊，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哇，這句說話說出來很簡單，我們看經很容易就漏了去，原來這一個呢就是呃妙人啊，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你心思熟慮想起一句經文，我們有沒有真精進呢？做不到，是吧？如果我們真精進呢，不用買花，不用買果，就是真正的供養佛菩薩。大家明不明白這個道理啊？明白就好了，那我沒有白講了今天。那啊，觀世音菩薩呢，他又在急難裡面能施這個無畏，一切眾生有急難有苦難彷徨驚慌的時候，只要你一心念觀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即刻，就算他不現身都好了，即刻可以令解除這個部位，令你脫離這個險境，得到這個解脫，首先就安樂自在先啦，是吧？暖離這個部位了。所以在我們這個民間裡面，觀世音菩薩這個名字成為施無畏，在這個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是淨止我們地球，是幾十條銀河系的星球裏面各個眾生都給他這個這樣的稱號，叫做施無畏，就是他可以將無畏施給我們，令到我們解除了恐慌心理的恐懼和危難的。那觀世音菩薩他就有這個妙的功德，有這個妙法給他，令到他運用自然，所以他呢就可以做得到了。那啊，他一讲到这里之后，无尽意菩萨呢心体佛意了，知道了要一心供养，他嗱嗱声即刻示范啊。那所以他就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顶众宝珠璎珞价值8000两金而已之，作是缘人者受此法之珍宝璎珞。嗱，呢段经文呢就是无尽意菩萨即刻有所響應了，佛叫我們一心供養，他嗱嗱聲即刻做個榜樣先，做個榜樣，將自己條頸掛住那串珠寶啊，璎珞啊，璎珞其實是啲玉，靚嘅玉石，靚嘅玉石係原珠穿完一片咁，加埋啲珍珠咁啊掛成咧，就係攞嚟做飾物嘅。但係因為佢啲串咁樣嘅璎珞咧，佢個價值就係值100000两啊！8000两是不是即是100000两啊？100000两金值咁嘅钱嘅，咁啊即刻就送咗俾观世音菩萨，表示佢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咁仲要讲喂，仁者受此法之珍宝璎珞，佢称呼观世音菩萨咧就叫仁者，因为菩萨与菩萨之间咧嘅称呼咧都系叫仁者嘅，咁啊真系仁慈，咁啊对我哋世间慈悲仁慈。每一尊菩薩呢他都具備了這種功德，那所以他們呢就受之無愧。無盡意菩薩啊，一聽了佛就說啊，你們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那他聽了之後呢，那啊無盡意菩薩呢他即刻想都沒想下，那就除了頸的那條璎珞啊，嗰條鏈啊，咁啊馬上咧將嚟供養觀世音菩薩啦。咁佢嗰條鏈咧，佢個價值就係100000两金，但係唔係佢講話價值100000两金喎，係嗰個集結經典嗰個人，佢估量到呢個鏈個價值，就唔係無盡意菩薩佢自己講嘅。 咁佢即刻供养俾观世音菩萨。咁谁知道观世音菩萨咧就唔肯受啊？点解佢唔肯受咧？大家有冇谂到啊？点解观世音菩萨唔肯受佢呢次璎珞嘅供养咧？我谂佢咧梗系多求啊！佢自己本身都化满晒，系咪？仲爱你嘅做乜嘢？佢自己本身好多啊，观世音菩萨都化满噶，所以佢唔要啦，佢唔爱佢嘅。咁啊，无罪依菩萨咧，一睇到观世音菩萨唔肯受佢啊，即刻就讲啦，佢话：仁者悯我等故受此璎珞。你看看无尽意菩萨几谦卑，先观世音菩萨仁者接受他的供养，仲要讲你要怜悯我。嗱，呢一样嘢咧，我哋从呢度可以参下啦。佢施嘅咧系财，但佢所讲嘅咧佢话法性，就唔系财施噶。嗱，璎珞本来就系财物嚟噶嘛，以我哋嘅認識嚟講咧，呢、這個就係錢財財物，但係呢個無盡意菩薩咧，佢就講係法師唔係財師。咁而觀世音菩薩亦都唔肯受佢嘅，點解唔肯受佢咧？咁啊，呢度就冇講明，但係我哋可以猜點解觀世音菩薩唔肯受佢。咁而呢個無盡意菩薩咧，佢就要一定要觀世音菩薩接受，仲要講一句話。你要怜悯我，即是收人的财物还要说你肯收我就是肯怜悯我。那么我们想想，我们送东西给人家，假如人家不肯收的时候，你的心会怎样呢？你的心会不会觉得他嫌弃我啊，不肯受我啊，那有好东西想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无尽意菩萨呢，他之所以供养不是为他本人，一切都是为一切的众生，为法会大众，为我们末世的众生而供养一位超级的大菩萨。咁观世音菩萨唔肯受嘅时候咧，所以佢就急起上嚟，要问怜悯我，即系你肯收嘅时候咧，等于你肯怜悯我哋末世的众生，继续去救助我哋末世的众生。咁呢个观世音菩萨咧，佢都仲系未肯受，咁啊等到佛又点讲咧？佛就一同观世音菩萨讲啦，佢话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喉罗毗人非人等故受此璎珞。佛咧见观世音菩萨唔肯受，佢即刻就插嘴啦，就话你应该要怜悯呢个无尽意菩萨同埋法会嘅四众。法会的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和在家的男众、女众，那就为之是四众。加上呢八道众，这八道众就不是我们人间里面可以见到的，是属于天界欲界天里面的那八道众，就是刚才所举例的阿修罗、紧罗罗，总过来说呢就叫做人非人等。那这一些都是属于佛教的护法护法神啊。咁正因为佢哋又系未了脱呢个生死噶嘛，咁无尽意菩萨佢现呢个璎珞咧，就系、是、请观世音菩萨怜悯法会嘅大众同埋末世嘅众生，受此璎珞之后咧，继续去救度我哋，去救度我哋一切嘅众生。咁如果肯受咧，即系得啦。咁所以咧。佛就插嘴，就是要观世音菩萨要接受这一份的供养。咁所以观世音菩萨咧，听到佛咁样讲，咁佢先至起咗嗰种怜悯心，咁啊受咗佢嘅璎珞。但系受咗之后会点咧？佢话分作二份啊，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嗱，佢受咗之后咧，佢自己唔系即刻挂喺个头上喎，又唔挂喺呢个颈上喎。他将它分成两份，一份呢就奉给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呢在我们中文来讲就叫做能人，牟尼呢就叫做直脉，整个名来讲就是能人直脉。 咁啊，點解又有一個多寶佛塔喺度嘅？嗱，因為呢一品咧係《妙法蓮花經》嘅第25品，咁其中有一品咧叫做見寶塔品嘅。咁呢一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釋迦牟尼佛要講呢個妙法，講呢個妙法嘅時候咧，咁呢個多寶如來啊，佢就從地湧出，湧出連個寶塔同埋加上佢自己。他自己本身呢就坐在一个宝塔里面，就在地下就涌上来，咁然后呢就作一个证明，咁就是说这个多宝如来呢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了佛，就亦好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在这个人间里面呢转法轮，当他入灭的时候呢，他就叫那些弟子起一个宝塔来将他的肉身借来呢供奉在这个宝塔里面，咁然後佢就發一個願，佢話以後啊，十方世界邊一個國家、邊一個國土，有人講《妙法蓮花經》嘅話咧，佢就要從地湧出而作一個證明咁樣嘅。咁因為而家咧見到釋迦牟尼佛講呢個《妙法蓮花經》，所以佢咧亦都喺其他嘅國土裏邊，咁啊嚟到呢個講台講。釋迦牟尼佛講法的地方叫做靈鹫山，那他就去到靈鹫山那裡就從地湧出，那從地湧出呢就在釋迦牟尼佛那裡那個道場那裡看著釋迦牟尼佛轉法輪講這個妙法這樣，那所以觀世音菩薩呢他就將他接受了這份禮物就分了兩份，就一份奉釋迦牟尼佛，一份呢就奉給這個多寶如來。那這個多寶如來，那啊在香港有一個居士呢就開一間齋菜鋪，那啊也都是叫做多寶齋廚，他是用這個法花經 的其中的多寶如來，這個觀世音菩薩他這個行門也都是慈悲喜捨，慈悲喜捨呢你看看他觀世音菩薩救度每一個眾生，就是慈就給予，悲就拔苦。咁觀世音菩薩咧，就喺我哋呢個人間裏邊，將眾生嘅一切嘅苦惱苦難，佢都救度，咁啊，然後咧就安慰定咗佢。咁啊，起點樣咧？嗱，你求願同埋有苦難，菩薩會將你個苦難轉化咗。你要求的願他滿你的願，你得到滿願是不是歡喜呀？是啦，那你歡喜的時候，那啊自自然然呢你本人呢你亦都會寫寫什麼呀？觀世音菩薩曾經說過，他說十方的眾生啊寫生命，寫自己的生命和寫你的財物求我哀問，就說觀世音菩薩呢他令到啲眾生可以將自己嘅財物或者將自己嘅身體嚟寫，仍然咧求觀世音菩薩安慰。